大家好，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，今日同大家见面。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，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。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自。嗱，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《诏书》。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。绝勇骰字点解呢？绝就即系嘟起个嘴，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。勇咧就系毒疮，骰咧即系奶或者甜，字就系痔疮。香港流行的潮语的撚字可以说是无处不在，例如穷撚、毒撚、道德撚、爷撚，连食肆都有。 大家好，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在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在 MyRadio 播出，而即晚亦都会在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，大家不要错过啦。 那个撚是一样是名词， 而节目已经上架，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、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。现在同你剖析政治， 而家就好明显话俾大家听啊，即系偶语气势啊，喺香港咧系即系秦始皇时代嘅偶语气势，喺香港系有机会出现嘅。即系气势就梗系严重啲啦，系咪？即系杀你头咁啊！而家咧系偶语就要坐监，因言就可以蛊惑，系嘛？咁你而家拉咗呢一班語言治療師，係咪話佢出呢啲兒童刊物係煽動刊物？係咪？如果罪名成立，咪又係坐監，係咪？咁佢個動機係咩？佢係令到啲兒童去了解一下，喂，即係香港發生啲咩事，係咪？仲用一種好隱喻嘅方式，係咪？有漫畫，係咪？即係如果咁都得嘅，咁啊大鑊啦，係咪？即係呢啲所謂即係以前所講嗰啲文字獄，咪而家咪全部喺香港已經出現緊咯，係嘛？你拉蘋果呢一班編採人員，呢啲個唔係文字獄啊？啊！你而家拉呢幾個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，呢、這個唔係文字獄啊？係咪？你喺書展出嗰啲書，有啲人去投訴，跟住你又要搞佢，呢啲唔係文字獄啊？係咪？所以唔怪得當年公定暗索。卑职慰问文字狱啊，即系笑当时嗰啲怕死嗰啲人，系咪？二千几年前有个皇帝叫汉文帝啊，即系汉武帝，啲汉文帝就系呢、這个即系汉高祖刘邦个仔刘恒啊，呢、這个都系一个好皇帝嚟嘅，所以即系呢个系盛汉时代啊，两千几年前嘅盛汉时代啊，即系刘邦嘅开国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楚汉之争就开国啦吓。咁佢个仔刘恒啊，汉文帝，跟住仲有汉景帝文景之治，系咪？文景之治之后，即系汉又开始衰啦，跟住先出个汉光武帝又中兴啦啊。咁啊，读汉朝嘅历史都好有趣嘅啊。呢一个汉文帝最为人所称道嘅，特别系我哋呢啲从事新闻工作嘅人，我写文章。我都試過兩三次，就係引述呢一個《史記孝文本紀》裏邊其中一段記載，就係講呢個漢文帝，即係兩千幾年前嘅華夏盛漢，出現過一位邀請臣民嚟鬧佢而主動廢除誹謗法嘅皇帝，係嘛？咁喺呢個《史記孝文本紀》裏邊嗰段記載好簡單、好短嘅啫，啊！咁大家上網都可以揾到嘅，你就揾呢個《孝文本紀》漢文帝咁就揾到噶啦嚇。嗰段嘢就係話上約，上咧就上約就即係講佢啦，或者宣讀嗰段落一個短嘅，即係記載俾大家，即係喺司馬遷喺《孝文本紀》裏邊嘅一個記載。 古之治天下，朝有进善之生，诽谤之目，所以通治道而内奸者。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，是使众臣不敢进言。而上无由闻过失也，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。咁呢一段即係话咩呢，佢话呢即係汉文帝就话呢，古代嗰啲治理天下嘅皇帝呢，喺朝廷里面就会设置有呢个进善言嘅嗰啲即係藩旗啊生啊，嚟俾人议论是非啊，指责呢个皇帝过失嘅木牌啊。咁咧就佢嘅作用咧，嗱呢一个咧就系爱嚟俾嗰啲进谏者可以畅所欲言，系嘛，讨论呢个治国平天下嘅事。咁但系点解而家法律有一条叫做诽谤妖言之罪咧？即系话咧有一个规定就系议论是非、指责过失咧，就当系一个荒诞不经嘅言论，要给予治罪。咁就令到群臣或者百姓就唔敢将自己心里边嘅说话咧全部讲晒出嚟。咁又令到个皇帝咧就冇办法知道自己嘅过失啦，啊，即系而上无由闻过也，其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咧？咁你点去号召即系啊远方嚟嘅嗰啲贤能之士咧？咁样个意思就系咁样，系咪？即系你将嗱点去招一啲远方嘅贤良人才咧？所以呢一条即系诽谤有罪嘅呢一条法例咧，就要除咗佢啦。嗱，點解叫做誹謗之目咧？即係誹謗咧，就其實而家我哋有所謂法律上有誹謗罪啦，有刑事誹謗，有民事誹謗啦 ，slander 啊 ，libel 啦嚇。咁誹謗呢兩個字咧，其實喺中文嚟講咧，即係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解嘅。嗱，两个字都系言字旁嘅，即系讲嘢啦，系咪？诽谤目系咩？先讲诽谤目。嗱，北京嘅故宫咧有乜乜门、乜乜门嘅，其中一个大家最熟悉叫天安门，系咪？咁喺呢啲即系咩门、咩门底下咧？之前咧就系一定有一条柱嗰啲，嗱，即系嗰啲叫华表，系咪？华表咧就即系好庄严一条木柱咁冻咗喺度。最早是源自咧，就系汉文帝讲嘅诽谤目，就爱嚟俾人哋即系啊书写谏言、针砭时弊系嘛，或者即系俾谏言个皇帝系嘛，所以先至有所谓诽谤之目系嘛。古之治天下，朝有进善之生，嗰啲即系嗰啲藩旗臣生藩啊。生番啊，另外有诽谤之目，系嘛？呢个诽谤之目就系嗰啲华表钉一块木牌嘅，喺佢条柱上面钉一块木牌，嗰块木牌就叫华表。咁呢个就系汉文帝讲嘅，即系四五千年前呢个尧舜时代，朝廷嘅门口就要竖立一块咁嘅诽谤木，就俾百姓喺上边即系。写谏言针砭时弊嗰阵时就梗系挑字啦，就唔系用手写啦，咪写啦，系咪？咁呢个所谓华表即系立谏之柱啦，原来中国有咁嘅传统噶，系咪？屌你仲摆喺天安门嗰度先好笑噶，系咪？天安门嗰度杀咗咁多人，系咪？即系诽谤，当然而家就系一个唔好嘅名词啦，唔好嘅词语啦，系咪？即系你。即係講人壞話，無中生有啊，係咪？即係毀壞人哋嘅名譽啊，呢啲咪叫誹謗咯？英文叫 libel 啊 ，slander 啊，告佢都得嘅，係咪？有誹謗罪嘅，係咪？咁你唔滿意就可以告人誹謗嘅，係咪？即係咁樣啊，即係你認為佢講嗰個唔係事實，你毀壞我名譽，咁就可以告誹謗嘅。咁但係喺《說文解字》裏邊咧，啊，即係《說文解字》解釋呢兩個字咧，誹同謗咧，佢係冇負面意思嘅。匪是什么意思呢？匪是什么意思呢？谤是什么意思呢？私下表达不满就叫匪，所以有一个讲法叫腹匪， 喺个肚入边，屌！即系我唔系讲出口嘅，而家喺肚入边去讲你坏话，表达不满，腹诽系咪？即系肚啊，腹诽啊，用口讲嘅，私下讲嘅，私下表达不满就叫做诽，系咪？公开表示不满咧就叫做谤，系咪？所以我哋其中有一句说话叫做誉满天下，谤亦随之。咁就唔会食讲誉满天下，诽亦随之，因为诽系私下表达，谤系公开发表，系咪？所以你誉满天下就谤亦随之。哇！你咁出名，你系公众人物啊，你系黄毓民，咁于是咧啊，咁啊谤亦随之啦，系咪？对你表达不满或者要毁坏你名誉，而家嘅话嚟讲就会公开嘅，咁所以我而家当嗰啲 Facebook 打飛機嗰啲，佢唔係真名真姓嗰啲，都唔係叫磅，都係匪，係嘛？因為佢唔夠膽，即係唔夠膽露相，咁咪叫做匪啦，係嘛？咁喺說文解字裏面咧，匪磅兩個字，即係個意思就係咁樣咯，係嘛？佢即係一個就係公開嘅，一個就係私下嘅，啊，即係就唔同而家，係嘛？因為磅咧就係放言啊，微言就叫做匪。在说文解字里面，微言就是若匪，放言就若谤。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叫放言高论，好像我这样的成语，放言高论是公开讲的，是吧？你何君尧是个暗家产来的，我公开讲的， OK？ 你梁定邦是一个扑街来的，我公开讲的，是吧？你林郑月娥应该落地狱的，你是奴才的奴才，我公开讲，这个叫放言。这个叫谤，是吧？私下表达讲人是非那个就叫诽，是吧？那诽谤之木其实就是表达不满的一块木头，在几千年前来讲。但是现在你讲诽谤就不是好东西来的。所以汉文帝说，喂，诽谤治罪是不对的，是吧？那你如果用现在现代的法律，诽谤怎么可以不治罪啊？那大家的观念就不同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两千几年前，汉文帝话诽谤无罪。佢话今有诽谤谣言之罪，今有诽谤谣言之法。咁佢诽谤谣言之罪，即系有诽谤谣言之法啦，系咪？使众臣不敢进言，而上无由，民过也其随之。咁即系话俾大家听。两千几年前嗰啲专制帝王，系嘛？比起而家香港呢个特首林郑月娥，系嘛？咁大家睇到啦，个社会进步唔一定噶，系嘛？林郑月娥做司长嘅时候，啊，即系虽然我都批评佢好多，但系毕竟佢都系即系。敬谨从事啦，都系嘛叫做有一啲说话或者一啲行为，佢自己发梦都唔会做嘅，就系而家佢讲嗰啲嘢，佢做嗰啲嘢。以前佢做司长，甚至做发展局长嘅时候，佢就算发梦都唔会梦到佢会做呢啲咁嘅嘢，去令到咁多人坐监，咁多家庭离散系嘛，有人自杀系嘛。你话权力几恐怖咧？你话极权几恐怖咧？共产党几恐怖咧？你话点？林郑月娥做一个 A.O. 做政务官嘅时候，系咪喺英国殖民地时代？系咪佢真系发梦都唔会谂到佢而家可以行出嚟讲嘢？系咪？即系又感谢呢一个夏宝龙主任，系咪对佢做呢个国安委主席嘅时候，即系吓？这个贯彻执行这个国安法是令到个社会恢复秩序嘛。他以前怎会说这些东西，发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做一个共产党的打手去到这么尽。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听，民主、人权、法治， 对我哋人权嗰个保障系最重要嘅，系咪？当一个政府嘅权力完全不受节制嘅时候，系咪？仲有咩人权可言咧？请问，系咪？冇噶啦，系咪？你话哦，个社会恢复安定啊，大家继续搵食啊，咁 OK 啊，系咪？咁唔好搞咁多嘢啦，系咪？几好啊，大家搵到钱，喂，跟住呢个楼价继续升，系嘛？咁咪得咯，咁你唔好搞咁多事啦，系咪？唔讲政治冇事噶，系咪？你中国大陆好多人都系埋头苦干，走去搵钱啫嘛，系咪？哇，咁咪得咯？喂，唔系降临喺你身上，未搞到你嘅时候，你咪觉得冇事咯？但是早晚有一日都轮到你嘅，系咪？呢个系必然噶嘛，系咪？因为个政府嘅权力不受限制嘅时候，系咪？佢可以为所欲为，但系佢可以话俾你听，我系为你好。屌你咩就家长政治咯，系咪？叫我讲得好听啲就系，总之政府做嘅嘢都系为人民谋福祉嘅，咁佢唔理你用咩方法，系咪？总之我丧失自由都冇所谓，佢都系为我谋福祉，咁即系等于你父母对你用一种即系强制性嘅啊嗰、那个教育啊，你一定要听佢讲嘅，冇得 say no 嘅，咁系咪？咁因为佢一定为你好喎，咁佢会疏捻咗噶嘛？有时系咪？咁佢 short 咗，咁你点咧？系咪？佢觉得佢啱晒嘅时候，咁你点咧？系咪？休息阵，因为要剪片。